四集洗黑钱。 监制谢西嘉，剧本编审张国明，制作 Inti。冯志峰饰演表哥阿涛，梁志光是表弟陈家俊，谢西嘉饰演阿燕，阿 Lee 是炮哥，细苏阿 Jack 阿虎。 第四集洗黑钱。 前程感受啊！ 今晚唔饮醉唔准翻屋企啊！ 饮啊！ 饮啊！饮啊！ 由你饮我饮啊！ 你饮咗酒啊，唔好揸车啦！听朝先翻嚟攞翻架车啊嘛！啊，黄强啊，你嗰架的士啊，兜埋佢啦！ 得啦，唔使担心。咁我哋行呢边啦吓，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。 唉，表哥，你真系十年不变啊！公事私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安排好晒，连朋友点翻屋企都靠你指点嘅。 唉，我都系做到老学到老啫，识啲咪讲俾人知咯。做人最紧要就系咁啊！ 嗱，我啊就话咧，做人最紧要揾到钱，一有机会就搏到尽，唔似你咁出少少位都唔敢搏啊！ 阿俊，咁你而家系咪真系笑表哥先？吓， 边敢啊！不过我觉得唔抵啫嘛。你呢只咁循规蹈矩嘅男人啊，应该有好多女仔中意至啱嘅，唔惊你去滚啊嘛。不过点解咁耐都冇听见你拍拖噶？系咪仲挂住燕姐啊？唔系，唔答咪真系啦。唉，表哥，你都咪话我话你啊！燕姐都嫁咗人咁多年啦，你仲放唔低？ 咁鍾意就係鍾意㗎啦。啊，讲我做咩啫？喂，係喎，头先听阿老陈讲呢，你原来有机会调去总行㗎。喂，冇听你讲过呢？ 我就觉得呢。 陈家俊 啊，咩事啊？咩事啊？ 睇睇啦，睇睇啦。 喂，咩事啊大佬？ 喂，唔好打，唔好打。喂喂， 陈家俊，你同我听住啊，后日我见唔到条数翻，你咪使知有命翻银行。走啊！ 阿俊，你点啊？吓，你争大耳窿钱啊？ 冇事，表哥，唔好话俾阿妈听啊。 冇事？你究竟争人几多钱啊？ 走啦，走啦！ 廉政行动第四集洗黑钱。 喂，阿燕，几好几好啊！食饭，梗系好啦，好好啊！听晚七点老地方见。 呢个系我哋前排拉到嘅黄志文，世嘉银行分行经理。他用假买卖单据在自己银行申请信用状，再联同其他公司进行诈骗，从中获利。 嗯，他申请到啫，但信用状到期的时候他都要还钱的。 所以他要最少联合三至四间公司，一单贷款冚一单贷款，都找到盆满钵满，不算无破产，然后一走了之。 嗯，另外呢，我收到可靠的线报，有黑帮分子贿赂银行职员，利用银行职员帮黑帮分子洗黑钱。 最怕的是银行职员被黑帮分子或者毒贩操纵，将他们犯法的黑钱变成合法的干净钱。 其实大家都不想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变成洗黑钱的特区，是不 是？当然啦。 好，那就即刻开始做事吧。 知道了，王 Sir。 廉政行动第四集洗黑钱。 阿燕， 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添。 唔紧要唔紧要，坐啊。 最近好。你讲先。 你讲先啦，你讲先啦。 唉，真系啊，睇下呢间餐厅都好似冇乜变咯。 系啊，我哋以前喺戏院睇完七点半咧，一定过嚟呢度食饭嘅。 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 但是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变过。 阿涛啊，我跟老公分了居。 我都系啊。 你睇下你啊，你个大汗猪嚟噶，你翻落嚟啦，我帮你问。 你叫咩话？ 大汗猪 啊！阿燕啊，俾你拣多次，你会拣我定拣佢？ 都过咗去啦，想拣都冇得拣翻转头咯。 有噶，我知啊。以前因为我啲性格嚟，我冇咗你啫嘛。今次我唔会再放弃呢个机会噶啦，燕啊，我哋以后条路一齐行啊。 嗯。 阿燕啊，咁喺做嘢方面有咩打算啊？ 我去咗加拿大咁多年，香港啲朋友讲真都生疏晒啦。以前公司嗰啲同事又揾唔翻，所以我谂住自己做啲生意仔，搞个铺贴卖衫咁咯。 但系小极都要好多资金噶。 你放心啦，我做住 part time 先，好快就搞掂噶啦。 你俾我帮你啊，好唔好？嗱，间铺贴嗰啲嘢咧，我会帮你谂办法搞噶啦。 你帮我，我唔想要你啲钱啊。 话明大家以后条路一齐行噶嘛。 你又喺美国嗰边啲软仔生意点好点好，一搞我好啊，我大把嚟货啊， 咁咪搵你入货啦。喂，不过听讲呢排嗰啲黄气好重喎、 啊。咦，你出嚟报道，乜你啲风都咁准啊？ 我一向都好小心噶、啊， 阿宝，你放心啊。虽然我都收到风，话黄气放得只卧底入嚟，不过我哋 check 得好紧，唔会有事嘅，放心啦、 啊。我最憎卧底噶。喂，系啦，阿宝。嗱，我依家有啲钱，几十万美金，今晚就到噶啦，冇计啊！ 洗白白，都话冇问题啦。大家有生意来往嘅，我冇话唔帮你嘅。 咁就得啦。服务费嗰度点收法先？ 嗱，我份人就中意我敬你一尺，你敬我一丈嘅。开头蚀少少俾你点话啊？今晚我都有笔钱要揾由银行友帮手洗一洗，顺便益埋你，同你洗埋啦，包喺我身上啊！ 我有边个边个？同我揾阿陈家俊翻嚟。 廉政行动第四集洗黑钱。 手足，我哋混入黑帮集团嘅卧底，已经成功得到阿炮嘅信任，所以佢真系需要洗黑钱。而我哋之前嘅线报亦都非常之准确，世间银行分行经理的确有古怪。另外，卧底嗰边已经逼紧佢教授，到时我哋人赃并获就可以拉人。 大王 Sir 啊，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咧，边个系个卧底啊？ 话明是卧底，未到最后一刻怎会揭晓呢？ 怎啊，陈家俊，炒了你几日才炒到你，浪费我的兄弟脚骨力啊。 炮哥，给多几日时间啊。 咁怕做乜啫？给多几个月你都得啊。 咪玩啊，炮哥，几日就得㗎啦，给多几日啦，给多几日啦。 你当你自己边个啊？就算我给多几日你，你变咗廿几万出嚟咩？听我讲，而家炮哥点条路你行，帮我喺银行洗晒啲黑钱，用乜嘢代几十万啫？我知你有做开嘅。 咁要洗几多啊？ 唔使好多，八百万。 吓、啊，八百万？我系分行经理仔嚟嘅咋，洗唔到咁多噶。 你有个表哥啊嘛，佢都系做银行经理噶。 炮哥，唔好搞佢啦。 唔搞佢，唔搞佢，你搞得掂咩？听日好答复我啦，傻仔。 表哥，今次你真的要帮我啊。 哦，原来你一直不想调去总行，就是怕去到总行冇得话事，洗唔到黑钱啊。 你咪咁大声啦、啊、今次啊佢哋要洗八百万，如果你唔帮我，我就搞唔掂。佢实斩死我，你要救我表哥。 叫我救你？我唔举报你都算偷笑啦。阿俊，你都係快啲去自首啦。 你唔帮我都当帮燕姐啊。你咪话佢等钱洗开铺头咩？谂咩啊，表哥，做一次，然后金盆洗手，咁就可以同阿嫂无忧无虑咁翻埋一齐、啊。唔好谂啦，我带你去见炮哥啦吓。阿、啊、炮哥，我带咗表哥嚟啦，佢好老实噶，绝对信得过噶。 我知。 不过行规啊嘛，我哋呢啲始终都系捞偏嘅，啲王气嘅鬼死咁蛊惑，成日揾啲卧底嚟试我哋，所以我哋用亲人咧都要睇个货品先嘅。 嗱，我做一次嘅咋，以后你哋都唔使旨意再揾我。 世事嘅嘢好难讲嘅，你喺银行做少少手脚啊，有十几万袋袋啦，我惊你食过翻寻味，主动翻嚟揾我，叫我俾钱你使啊！ 诶，快啲啦，快啲啦，有咩要交收啊？我赶时间嘅。 喂，边个边个？我哋订金过嚟啊！喂，系人哋个表哥啊，代揾啊！嗱，呢五万人啊，代表我哋嘅诚意。 喂，做咩啊？做咩影相啊？你哋喂喂，唔好影喎！ 头先讲过啦，行规啊嘛。影张相，影住你攞住我哋啲钱，有证有据买个保险啫，你咪唔会出我哋蛊惑啦，唔系出你事上嚟，你都甩唔到身噶。 我唔做啦，我唔做啦，我唔要你啲钱，你俾翻啲相底我。 表哥，冇事噶，我都俾佢哋影咗相啦，做记录噶咋吓，唔使惊啊。 咪就系你俾佢哋影咗，所以佢咪可以要挟你，没完没了咁帮佢哋做啲犯法嘅嘢咯。 啊，你唔讲，我唔讲，炮哥更加唔会讲嘅，边人知啫？嗱，你都想帮阿燕姐噶？ 点啊，你两老表倾完家事未啊？我唔想听、啊。总之礼拜五我会俾笔钱你同我搞掂，搞掂之后我俾埋其余嗰啲钱你，系咁。 廉政行动第四集，洗黑钱。 阿燕，你唔使揾工啊？ 傻嘅咩？唔揾边有得食啊？ 嗱，俾你嘅。俾你开铺头嘅 吓，十万蚊？你点解有咁多钱噶？ 你冇理啦。 你又要供楼，又要养阿妈，银行份人工唔系好够嘅啫。 咁我假假地都系个银行经理啊嘛，喺银行经我手贷款，悭地冇十亿都有几千万啦。但系想借十万俾个女朋友开铺头就冇，你话我系咪好冇用？ 涛。 唔好打啦，炮哥，唔好啦， 猪头，你知唔知点解我要打你表弟啊？我系打俾你睇嘅，睇下你会唔会好似佢咁沙胆食我夹棍。我俾五百万佢洗白白，佢攞去买期货输咗，好彩都输唔晒啫。而家仲差我四十万啊！打， 唔好啊，炮哥，佢会打死人嘅，唔好啊！ 而家我话你知啊，你同我洗埋佢嗰份，总数一千万。 我做埋呢一次就真系唔做噶啦， 唔做。你记唔记得呢幅相啊？仲有啊，你女朋友都几靓啊！ 炮哥，你唔好搞佢啊！ 咁你识做啦、 啊！炮，咁急搵我出嚟做咩啊？ 阿燕啊，你即系翻加拿大啦？ 翻加拿大？咩事啊？ 我唔想连累你啊！我俾啲黑社会威胁紧啊！ 点会咁？ 我收咗佢哋钱，要帮佢哋洗黑钱啊！ 嗰啲钱就系你俾我开铺头嗰啲钱啊！哎呀，涛，我害咗你啊！ 唔系啊，系我自己心甘情愿帮你啊！不过你而家可能会有危险，佢哋话会搞你啊！ 啊 你快啲翻加拿大先啦、 啊！但系我唔走啊！我唔走啊！你话条路要一齐行噶嘛？ 燕， 我哋已经掌握咗毒贩洗黑钱同埋贩毒嘅证据，阵间就会联同警方毒品调查科喺12小时之内进行烈火行动。我哋将会分成三组。 阿宝，批货就到啦。呢批丸仔我转一转赚几廿个。 炮哥，我哋合作愉快啊！总之呢个系好开始，我哋最佳拍档。 Calling，目标出现 ，Action！ 有王气，走啊！ 咪喐。 好，你捉住我做咩啊？ 因为我系 ICAC 调查员。 原来你卧底。 咪喐。 先生，请问廉政公署由边度去噶？ 嗱，你直出金钟廊，美国银行大厦对面就系噶啦。 唔该晒。 阿涛，你决定去自首啊？ 系啊， 阿燕啊，我做咗啲咁嘅嘢，你会唔会对我好失望噶？ 其实我上次离开你，系觉得你做人太老实，或者叫做死板。但今次我翻嚟，虽然觉得你同样咁老实，但做错嘢就肯承担。何况今次你出问题系因为我啊嘛，你点会令我失望啫？ 燕， 阿桃，我好开心可以翻翻嚟你身边啊！ 廉政公署成功破获了这个贿赂银行职员洗黑钱的案件，两名银行雇员被控收受非法利益，分别判监一年半及两年，主谋被控行贿及贩毒罪名，判监四年。 今晚行动成功，下星期继续。 瑞星881，逢星期二晚廉政行动。